交 交 揪 揪 脚 脚 九 九 叫 叫 就 就 撩 撩 溜 溜 聊 聊 留 留 了 了 柳 柳 料 料 六 六 消 消 修 修 小 小 朽 朽 笑 笑 秀 秀 敲 敲 秋 秋 桥 桥 球 球。球